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上集当中说到，苏峰塔失踪之后，张盼宇陷入了人生的低谷，甚至想到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是他不能抛下红烟。十字绣店老板娘联系他，表示希望他能够接受自己的表弟穆航。穆航更是主动联系了张盼宇，在电话里他提出要照顾张盼宇母女俩，他会给他们全新的生活。穆航停顿片刻，等待张盼宇的回应，没有回应。穆航并不感到失落，张盼宇没有扔掉电话，表明他已经受到了触动。穆航接着说，在这个社会上，像你这样身世不明的女孩，又带着个身世不明的小孩，会遭到多少歧视，你想过吗？张盼宇当然想过，他不仅在自己身上背着咒符，还给女儿背上了咒符。张盼宇发出一声抽泣， 我不想再说了，我去看看孩子，孩子该醒了。 小雨，你相信我，我能帮你。穆航流露出急迫的感情。 穆航，我回头再给你打电话吧， 最好见一面，你要说得更清楚。张盼宇已经挂断电话，逃也似的离去。穆航坐在办公室，神情飘忽，心里充满了焦虑。与张盼宇联络之后已经过了三天，张盼宇没有给他打电话。他无数次拿起话筒想拨打张盼宇的传呼，哪怕留几句话也好，可他担心自己的鲁莽破坏了仅存的希望。办公室的门敲响，文员走进来，穆经理，有人找。穆航的下意识反应非常可笑，竟然以为是张盼宇。他从椅子上站起身又坐下了。谁找我？文员走到办公桌前俯身说，是警察。 警察？ 穆航皱起眉头，接下来的反应变得可悲了，脑子里迅速闪过一个念头，张盼宇出事了。随即苦笑摇头，我这是怎么了？中了魔障。文员出去后，穆航调整情绪，想到了那个雨夜在巷子里砸倒变态狂的事儿，可他确信自己并没有把变态狂打死，而且那天也没人看见那一幕。正在胡思乱想，两个男人走进办公室。穆航一眼看出左边那个身材高大的警察不像本地人。警察亮明身份后，穆航请他们落座， 客气地问，二位找我有事吗？高个子警察沉默不语，手指在裤腿上敲打着。本地警察问道，哦，张探宇在你们公司上班吗？穆航的心里咯噔一声，果然和张探宇有关，脑子里闪过千万种想法。穆航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用公事公办的口吻说道，嗯，他曾是我公司的员工，不过已经离职了。两名警察对视一下，本地警察问，离职原因？穆航说，哦，这一行压力太大，员工流失快，两三个月就是一批人，也有的员工被别家公司挖走了。你知道他去了哪里？不清楚。穆航的视线在警察脸上转了转，补充道，我从来不管他们的去向，外边有的是新人进来，张盼宇应该挺特殊吧。始终沉默的高个子警察冷不防问道。陆航愣了几秒钟，考虑那个问题的含义。警察把一张宣传单举起来，张盼宇是核心员工，他走了对你损失很大。哦，你说这个呀？穆航松了口气，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儿，人家要走，我总不能绑架他吧。当他说到绑架时，高个子警察的嘴角微微一动。本地警察把话题拉回来，你跟张盼宇有联络方式吗？穆航一直在等待这个问题，也在害怕这个问题，可这是逃不过去的，即使他不说，员工们也会告诉警察。当然有了，进公司要登记的，还有住址。穆航从资料柜里翻出一个厚厚的文件夹，所谓住址他并不担忧，因为张盼宇已经从原址搬走了。两个警察拿到了张盼宇的登记表，但对表上的内容并不关心。高个子警察直接说道，我们不方便联络，麻烦你给张盼宇打个窗户，他不会回复。穆航叹口气说，其实他还有一个月的奖金没拿，这几天我叫人联络，可他根本不理我们。两名警察又一次忽视，事情比预想的更加复杂。牛福是昨天赶到江南市的，一共来了三名警员。牛福已经见了苏峰塔，并且意外得知苏峰塔是和张盼宇一起来的。牛福有些兴奋，既抓获了苏家命案的嫌疑人，又能把失踪的张盼宇解救回家，真是一举两得的意外惊喜。当然，两起案件之间必然有着复杂的内情，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所以当务之急是找到张盼宇。苏峰塔已经放弃了抵抗，或许考虑到自己终究要回故乡了，不能把张盼宇独自扔在异乡，便把张盼宇的信息告诉了牛福。张盼宇的工作地点、传呼机号码以及他们曾经的住址，牛福已经掌握了。警员兵分两路，一路赶到住处，却发现张盼宇已经搬走，另一路通过传呼机联络张盼宇，同样失败。张盼宇的是一台数字传呼机，无法留下文字，留到传呼台上的信息张盼宇没有提取，显示在传呼机上的陌生号码张盼宇一概不回复。对此苏峰塔也无能为力。牛福来到蝶恋花声讯台，是希望从穆航这里找到突破口。他指了指办公桌上的电话，催促穆航，请你再给张盼宇打传呼。我说过了，没用的。穆航大声说，猛然意识到自己的反应过度了，随即叹口气咕哝道，我一天到晚忙得要死，还要为说辞就辞的员工处理这些破事儿。万般无奈，他拿起话筒开始拨号，之后他举起话筒，用一种奇怪的语调说，他停机了。哦，牛福抬起脸，本地警察说道，昨天还能打呀？不信你们自己听。穆航重新拨了一遍号码，并按了免提键，张盼宇的传呼机确实已经停止服务。穆航的表情充满了疑虑和失落， 同时还有一丝淡淡的庆幸，起码警察是找不到张盼宇了。穆航这才问道，你们为什么要找他？牛福考虑了一下，为了让穆航重视起来，他决定说出实情。张盼宇是一起失踪案的受害人，我们找他好久了。你怎么知道他在这儿？疑犯已经落网。穆航的脑子飞速运转，失踪、逃亡、孩子。他突然想起张盼宇身边那个大男孩，那个男孩是绑架者吗？可是穆航看不出张盼宇恐惧，平时上班张盼宇一切如常，张盼宇应该是自愿来江南市的，今天出现的这个警察要把他带回去。想到这里，穆航的心底涌起一抹色痛。牛福说，如果有了张盼宇的消息，请及时通知我们。警察离去后，穆航关了办公室的门，坐在沙发上，双手抱着脑袋，陷入无尽的思绪中。左文接到了王姓女孩的电话，说有两个警察来到声讯台，与穆航谈了许久。他马上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江沃。江沃听完以后，心情有些烦躁。他让左文再观察一下，等有了确切消息，再做决定。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的小说《完美罪恶》，欢迎您继续收听。 放下电话不到20分钟，左文突然又打来电话。我刚才灵机一动，又拨打了张盼宇的传呼机号码，结果他停机了。好、哦，江沃的语气登时溢出了兴奋，看来警察没有联系到张盼宇，所以才和穆航谈了很久，警察也把穆航当作突破口。可是传呼机停了，穆航也没辙。左文说， 别着急，也许穆航有别的办法。 江沃说，那我继续盯住穆航。 对，盯死的，不过要注意，穆航会变得特别警惕。 你猜一猜，如果他联系到张盼宇，会不会通知警察？ 你觉得呢？ 江沃反问。穆航会冒这个险吗？左文再次反问。 那要看他想占有张盼宇的意念有多强烈。 哼。江沃默然一笑，结束了通话。两天后，那辆帕萨特轿车悄然驶出了长兴路，穆航非常谨慎，不断变换方向，防备警察追踪。路上并无异常，他觉得自己多疑了，大概因为太怕失去张盼宇，才变得心神不宁。最终，他开车来到城东，驶入新新大厦的地下停车库，然后乘电梯到了9楼。这里有个茶座，他约了张盼宇见面。昨天晚上，张盼宇主动联系穆航，本以为再次失去的声音蓦然回响在耳畔，令穆航激动万分。 小雨，你的传呼停机了。 穆航说，嗯，正好服务器到了，就先停了。张盼宇说，张盼宇停机的原因简单的令人心酸，他只是想省点钱。穆航没有继续这个话题，转而说道， 小雨，我想和你见面谈谈，可以吗？ 张盼宇显得踌躇不定。穆航霎时有所醒悟， 哦，对了，你还有一个月的奖金没拿，那些钱本来就是你的。 张盼宇同意了。穆航赶到茶座时，张盼宇已经坐在了角落。 孩子挺好的吧？ 穆航问。我送到大姐那里，请她帮忙照应一下。张盼宇说。 哦。 穆航从皮夹里拿出两件东西，一个是包好的奖金，另有一部手机。张盼宇拿过红包放进随身携带的布袋里。 小雨，把手机收起来，以后联络方便。 穆航笑一笑， 我现在特别怕一不留神你就消失了。 张盼宇说， 这个我不能要。 哎呀，别介意，先用一段时间，如果觉得没必要再还给我也行。 穆航说。 张盼宇仍然没碰手机。穆航怕冷场，赶忙说， 吃点东西吧，这里的点心不错。 我回去了，孩子该闹了，不想给大姐添麻烦。 张盼宇欲起身，穆航忽然说， 你害怕警察？ 什么？ 我注意到你怕警察，有两次在外边你看到警车开过去脸色很差。 那没什么奇怪的，我胆子小， 如果不是心虚不会吓成那样。 穆航注视着张盼宇，张盼宇露出苦涩的笑容， 你怀疑我是通缉犯？ 不，我这几天才想明白，你是为了保护那个男孩。 穆航说。张盼宇垂下眼帘。 穆航说，我不知道你们以前发生过什么，至少有一点我敢说，那个男孩做了一件可怕的事，而且做那件事是为了你，所以你心甘情愿和他逃到这里。 张盼宇脸上呈现出焦虑和悲伤的表情。 我也有个问题想问问你，一般男人如果知道我有孩子，尤其是在我这个年龄，他们没办法接受的，可你为什么还要见我？ 我不是一般男人。 穆航眼神闪烁，意有所指。张盼宇一时无法理解这句话。穆航接下来说的话更让他惊讶， 而且我早就知道你有孩子。 啊，你跟踪我？ 张盼宇的表情僵住了。 我不是故意那样做的，也没有恶意，只想多了解你。 那我更不明白，既然已经知道，为什么还不放手？ 各取所需吧。 穆航的语气变得沉缓。 什么意思？ 张盼宇不禁退缩一下，他发现自己并不了解这个男人。穆航苦笑一下， 我没办法和女人一起生活。 张盼宇愣了许久，喃喃地说， 那你就打算这么一直？ 我爸不可能接受的，为了收拾我他立下遗嘱，不正常结婚的话一分钱也拿不到，我不想家产落到别人手里，另外我不想我妈伤心，她每年都要在医院住几个月，我就是无法忍受这个。可是我改变不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这是我作为穆航的本性。 这个人尽管能够直面自己的本性，却仍被世俗所累。张盼宇忽然开始同情他。 那你说的各取所需就是 结婚？ 我和你 天赐良缘 啊， 你有自己的孩子对我更有利，一起带回家乡，关于我的谣言不攻自破。我爸虽然不能接受未婚先孕的事实，但我没必要顾全他的完美道德观，而我会最大限度满足你和孩子的物质需求。 张盼宇静默良久说， 你提出的条件不错，完全可以找其他女人， 因为你与众不同。 穆航轻了轻身，注视着张盼宇， 你想想看，我把这么大的秘密交给了一个女人，假如这个女人反过来要挟我和我的家人，那我不是自掘坟墓吗？ 张盼宇苦笑， 那你又怎能肯定我不会变成那样的女人？ 你不贪婪，懂得适可而止，当初在公司我不停地给你加薪，给你丰厚的奖金，还把你高高捧起让你红，可你从来没有自以为是过，你也是唯一不因客户的狂热而沾沾自喜的接线员，不自喜就不会炫耀。 不炫耀就不会所求无度。张盼宇再次苦笑，你说的好像是个剩女。说实话，当我产生和你结婚的念头以后，我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像你这样的女孩，本该有更加幸福的生活，可是命运却把你推到我身边。原谅我的自私，可是你不用担心我中途抵赖，因为我的把柄在你手里，你随时可以戳穿我。我会让你和孩子的人生重新开始，至于以后，你放心，我不会永远束缚你。到了适合的时机，我们互相解脱。我也想追求属于自己的自由生活。张盼宇默然无语。另外，正因为我的特殊取向，实际上我对你女儿是最安全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有些变态对于小女孩，别说了。张盼宇低下头，穆航连这一点都想到了，看来他真是考虑得相当彻底。下集当中，因为穆航提出的结婚请求而烦躁不已的张盼宇回到家中感到身心俱疲，正要休息时听到了敲门声，他第一反应是穆航。然而当张盼宇打开门，外边却站着一个女孩，这个女孩不是别人，正是苦苦寻找张盼宇的左文。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宇。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宇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宇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他，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宇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成王败寇，佯算阴谋，看帝王将相翻云覆雨定乾坤，恩怨情仇功名利禄，品江湖豪杰刀光剑影照丹青，展现历史画卷，纵览天下大事，读史有学问。每天中午12:30到1:00，敬请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天边有粉紫色的烟雾，枯叶像大卷的牛皮纸，被看不见的风吹着。脏兮兮的房子，高矮胖瘦都无所谓的样子，混杂在这自然不过北方的冬日里。如果我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下去，就如同我看到这灰色苍茫中的一切，都会在我的世界里消失。 天空是灰的，灰的天边有粉紫色的烟雾，枯叶像大卷的牛皮纸，被看不见的风吹住，人们沉默着在寒风中保持着优雅，偶尔有孩童会吵闹着消失在转角的街巷，我仿佛听见你在遥远的地方唱歌，你总会在阳光明媚时唱这一首歌曲，那是一眨眼前的景观，感觉走不出这漫无边际的灰色，总是一回不回味又在一个春天，所以我不如在等某日消失在自己的记忆，那个孩子的哭笑声一般的变了虚幻，消失于无形，我发现思绪就像水滴，就像玻璃上的哭泣，那是我消失了灰色的一部分。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的邀